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7，空气质量优。来看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143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亮相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配合望京西枢纽站建设，14条公交线路本周六起临时调整。东京残奥会今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由周佳敏、王浩担任旗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市昨天举行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专题展将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数字金融嘉年华、签约发布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将金融服务专题展打造成为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第一展和中国金融年度发展风向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举办，展览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分为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财富管理等8大展区。通过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数字金融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将把专题展打造成为国内最权威的金融业全景展示窗口。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 今年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主题是绿色北京、开放金融，目前已经邀请到143家国内外重量级的金融机构参展，其中包括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外资金融机构。 据了解，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国际化率将达到41.2%。参展企业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刚说：“ 我们也对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北京市自去年开始实施的这个两区建设，也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市政府和各级监管机构沟通，来探讨未来在北京设立更多机构的这种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北京市的两区建设，尤其是人才激励方面的政策，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一大亮点就是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颖说，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展会活动将让金融更加接地气。 通过数字金融示范区、数字金融秀场、金融科技大赛、智能投顾体验、数字人民币大道等，让观众身临其境，体验金融创新。 现场将会有数字艺术金融宣讲、消费金融专题宣介、首都市民金融风险教育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场等活动。另外，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还将举办备受关注的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国际金融科技论坛、中国信用论坛、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峰会，同时还将组织金融业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合作，加速金融业成果落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创新发布第360次网络发布举办，智能外科创新中心建成启用，首款国产全息关节手术机器人将实现量产，下一代屏下摄像头技术发布。以屏下摄像头技术为例，京东方的新一代柔性 OLED FDC 屏下摄像头技术完全取消了原屏幕上前置摄像头的摄像孔，将前置摄像头内置在显示屏幕下方，打造无挖孔全景显示的效果。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配合望京西枢纽站重点工程建设，从本周六开始，湖光中街西段京城高速辅路到望城公园北门将封闭。受此影响，途经这一路段的866路、970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调整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东京，时隔近57年将再次举办残障人士体育盛事。继奥运会之后，残奥会今天晚间将在国立竞技场空场举办开幕式。为了防止感染，25号开始的比赛原则上也是空场。